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小扇儿。出去找凉快儿，铜子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儿，桌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你们朝这儿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给这续人，这是南京，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上一回正听到周瑜向诸葛瑾征求意见，面对曹操究竟是战是降，那么诸葛瑾的回答也是主张归降曹操。周瑜听了之后又会是什么态度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都督，您要真问我，送您八个字，好吧，讲。这八个字您可记清楚了：战则难保，降则易安。周瑜听明白了，这位基本上也是投降派。战则难保，降则易安，要打很难保住江东事业，归降就比较安全了，大家生命就得以延长了。好啊好啊，我记住了，战则难保，降则易安。那么你们所见相同否？李范说一样。好吧，那么明天面见孙将军再定此事。那不耽误您了，我们就告辞了。这二位刚走，时间不大，腾腾腾迈虎步来了，还没来得及向周都督汇报呢，这几位已然迈不上厅堂了。都督，周瑜一看，吕蒙、甘宁、东吴大将，都督，您说吧，曹操大兵压境，是战是降？以你们之见呢？以你们之见打呀？可是没想到这些文官都要归降。都督，您得做出决策。哎呀，你们不要着急，暂且回府，等明天面见孙将军再议此事。都督，那可就瞧您的了。好啊，请把这几位要打发走了。周瑜心说，我连碗茶都没喝啊，一波一波。等这些人全走干净了，周瑜、周公瑾坐在厅堂之上微微一笑，嘿嘿，曹操，你以为我江东无人吗？有我周瑜、周公瑾三寸气战，绝不能让你曹兵得逞，夺我江东六郡81州。这时候呢，天已然黑起来了。按现在说呢，到傍晚了。周都督府上马上灯光就点起来了。报，何时禀报？启禀周都督，现在鲁肃、鲁子敬陪同孔明先生到府，有请。 周公瑾吩咐一声有请，马上更换衣服。话已然传下去了，由打厅堂这儿一直到仪门，锦衣护卫每人每时一身新装。都督府高挑纱灯，灯火辉煌。您看南方人好胜，爱讲排场，所以都督府这些锦衣护卫都穿着新的衣服，纱灯点起来。周瑜周公瑾更换衣服之后，由打厅堂走出来，到中门这儿迎接诸葛孔明。这时候诸葛亮跟着鲁肃卢子敬依然到了中门。诸葛亮抬头这么一看，那没错了，迎接出来的就是东吴的水军大都督周瑜周公瑾。周公瑾长得漂亮，中等身材，不高不矮，不胖不瘦，圆背方腰，双肩暴拢，看面貌面白如玉，白中透红，红中透润，粉不溜的那么好看。你要拿块翡翠拿块玉来说，那就水头特别足了。周瑜周公瑾多大了？周瑜周公瑾34了。两道剑眉斜插肉饼，直入天仓，一双大眼皂白分明，高鼻梁，四字方海口，牙白碎玉，唇肉涂中，俩嘴角微微下垂，显示出这个人英姿叠宝，怀中傲气，太阳穴努着一团精神足满，头上戴亮银三叉帅子盔，十三曲簪缨高湛，一朵素绒绦突突乱跳，双叉至尾，身上披着锁着连环的软甲，外边罩着素缎色蟒袍，出为将，入为相，侠文管武，腰横玉带，足蹬官宣，肋下佩戴一口昆吾剑，绿纱鱼皮鞘，银饰件，银铜口，素绒身挽手，双锤灯笼穗。周瑜好看，周瑜不但文武全才，风流倜傥，而且周瑜这人特别好交朋友。老将程普曾经说过，与公瑾交如饮醇醪，说跟周瑜交朋友就跟喝最好的美酒这么舒服，所以周瑜这人非常好。周瑜周公瑾迎到仪门这儿，往外一看，当然鲁肃认识，旁边这位肯定就是传说当中的诸葛孔明。那么周瑜想不想看看孔明啊？想，年纪轻轻27岁出山，头把火火烧不忘坡，几千人烧了夏侯惇10万大兵，二把火火烧新野县，保着刘备气息也走，反正拜当阳奔夏口，传说中的人物啊，未出茅庐肯定三分天下。今天抬头一看诸葛亮，周瑜周公瑾也是一愣，为什么呀？诸葛亮长得不但风流倜傥，体态潇洒，飘飘然，神仙气概。说神仙什么样？对不起您，我没瞧见过。您要打算看神仙，您就打开电视机，您看那电影，要不上电影院，神仙多着呢。其实那都是导演设想，是吧？真正神仙什么样，谁也没瞧见过。诸葛亮风流倜傥，体态潇洒，身高8尺，长得面如冠玉，眉清目朗，鼻直口方，三绺墨然，灰胡须，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拿羽扇，飘飘然，神仙气概。那么咱们说书都知道，说书得开脸儿。刚才我给周瑜开了脸，给诸葛亮开一脸。诸葛亮三绺墨然，黑胡须，周瑜周公瑾年纪轻轻，漂亮小生啊。一说周瑜，您就会想到京剧舞台上叶圣兰叶派小生塑造的周瑜，那太漂亮了，风流倜傥。鲁肃卢子敬用手一指，孔明先生，我家都督出门迎接。哦，诸葛亮一看周瑜了不得，太漂亮了。诸葛亮迈步往前走，周瑜周公瑾抢先出来，孔明先生至此未曾远迎，当面 恕罪。哎呀，我诸葛亮有何德能之处，敢劳动都督远营，请。鲁肃、鲁子敬陪着转身行，跟着周瑜、周公瑾进厅堂落座。周瑜是主位，客位是诸葛亮，相陪的是鲁肃、鲁子敬，有人献茶，茶罢各盏。鲁肃心中痛快，为什么呀？现在施展事项就等着周瑜、周公瑾做决策了。我去请诸葛亮，诸葛亮来了，我们两个人心计相同，必须孙刘两家联合才能破曹。而今诸葛亮是刘备的军师，周瑜、周公瑾是我们江东的擎天博一柱，两个人建在一起，一商量，一出高策，就把曹操83万人马给弄走了。所以鲁肃踏踏实实往这一坐，听二人到底有什么高招。俩人还真说上话了。诸葛亮端起这盖碗来，吹了吹，喝了一口茶，然后往这一放，豆豆谢过了孔明先生。有打江夏而来刘皇叔可好啊？我家主公让我问都督安好。二将军呢？哦，我家关将军现在带着10000人马兵屯下口。哦，甘夫人也不错。是啊，糜夫人死在长坂坡，甘夫人现在无恙。哦，三将军如何呀？鲁肃心中还长吊门了。你说三将军如何，你干嘛跟花脸一味儿？没事儿，大军压境，83万人马炸出100万之众，曹操大兵马上要过江了，你们二位在这儿聊天儿。哎呦，甘夫人还不错吧，是吧？您问问小孩阿斗怎么样了吧。没事儿，俩人在这儿聊天儿，大军压境，不思退敌之策。鲁肃急了，都督子敬又何话讲啊？都督啊，曹操大兵压境，孙将军施战设想，拿不定决策，就等您回来拿主意呢。拿什么主意啊？东吴到底是战还是降啊？降啊，降啊！战则难保，降则易安呢、啊。他把诸葛瑾的话用这儿了：战则难保，降则易安。哎呀，都督不对呀、啊。江东的兵权由您掌握，受孙将军之托，东吴有了国家大事，外事不决，问你呀。而今就等你回来，你为什么说要归降啊？你瞧，不归降要打起仗来，江东61州黎民百姓刀兵涂炭，水火之灾，我终于担待不起。打了胜仗还好，倘若打了败仗呢？最多落在我周瑜身上。刚才我说了，战则难保，降则易安，所以明天面见孙将军，决心请降。鲁肃脑袋就炸了。鲁肃是个忠厚人呢、啊。鲁肃心说：“你都说归降，那我白把诸葛亮请来了。”哎呀，都督，您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用兵如神，只要您下决心打仗，一定能把曹操的兵将打回许昌去。你有主意？我没主意。孔明先生来了，请您出主意，共同抗曹。周瑜、周公瑾拿眼睛扫了一下鲁肃，心说：“鲁肃啊，你这人太实在了。我旁边坐的是谁？诸葛亮，父姓诸葛，单字明亮，你知道吗？我知道诸葛亮干嘛来了。刘关张弟兄打了败仗，在江夏去都没饭吃了。”借这机会了解东吴，凭他三寸不烂之舌，两行淋漓之齿，顺说主公合兵一处打曹操，将来灭了曹操之后，他们好坐收渔人之利呀。其实诸葛亮来我也打，不来我也决心抗曹。你在这多说什么呀？我得让诸葛亮来了，他恭恭敬敬给我深施一礼，他得求我。哎呦，都督啊，我家主公刘皇叔兵败当阳，屯兵下口，寄居江夏。如果没有江东的势力，我家主公就没有回天之力了。无论如何，请您出兵打曹操。诸葛亮求我，我才打呢。 诸葛亮不求我，我绝对不说打。没事，你在这儿干嘛起火加灶的，跟我这儿争？我得让诸葛亮求我呀。他们俩这儿争呢，周瑜、周公瑾就想让诸葛亮递过话儿。诸葛亮干嘛呢？喝茶呢，拿这盖碗儿，好香。鲁肃这么一瞧，也是哈，刘关张弟兄连个容身之地都没有了，啊，买不起茶叶，上我们这儿解渴品茶来了。你干嘛来了？我把你有俩江夏郡请过来，你就代表刘皇叔来的，孙刘两家联合破曹，破曹子伴着三万人马，您跑我们这儿喝茶来，我们俩这儿争。周都督说归降，你不管，你干嘛呢？放下这茶杯，诸葛亮还乐呢，瞧他们俩这儿争。不错，你三国演义原文，孔明沈票啊，在这瞧乐。其实诸葛亮比周瑜还聪明，那诸葛亮父姓诸葛，单字明亮，字孔明，有个孔都明啊。诸葛亮聪明到什么程度，您要拔下一根眉毛来，立体声的能吹出哆来咪发嗦拉西哆来，他能不明白周瑜干什么吗？所以俩人这争，你周瑜让我求你，哎，我诸葛亮别瞧一人来的，凭我这张嘴顺说孙权要打曹操，我们坐收渔人之利，我不但不求你，我还得让你求我。你得求我，孔明先生，请你助我周瑜一臂之力，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恭恭敬敬给我深施一礼，我才打呢。他们俩在这斗心眼，鲁肃不知道吧？哎呀，都督，以您用兵如神，足能灭曹。哎呀，战则难保，降则易安呐。诸葛亮这一乐呢，周瑜沉不住气了，孔明先生为何神笑？哎，我笑的不是都督你呀，我笑的是他，笑我何来？笑你不答时务。周都督说归降，太对了，啊，你也说周都督归降太对了。哎呀，孔明你瞧，我笑你不答时务，我怎么不答时务？你想想，曹操是极会用兵之人。想当初，曹操保着汉献帝、当今万岁、迁都到了许昌，灭吕布、灭袁绍、灭袁术，二战宛成。然后这次到大兵南下，得了荆州、水汉、马步军28万。唯独我家主公刘豫州强欲争，现在兵败江夏，那么前程如何呢？也不知道。我家主公刘豫州不达时务，大汉朝天下是刘家的，我家主公不能归降，所以欲改天时。跟你们就不一样，孙将军姓孙，大汉朝天下姓刘啊，啊！现在我家主公刘豫州要跟曹操争衡，我想周都督既然不是大汉朝天下之后，他说归降太对了，战则难保，降则易安。你们要归降的曹丞相可以保妻子全富贵，国祚迁移，父之天命，何足惜哉？那鲁肃还不急吗？鲁肃腾一下站起来了，好你个诸葛亮，我告诉你，你让我家主公区区受辱于国贼吗？让我家主公孙将军跪地磕头跟曹操归降吗？那我都不干。周瑜、周公瑾两只眼睛瞧着诸葛亮，诸葛亮用手一摆，子敬啊，你千万不要着急，不就曹操吗？我诸葛亮略施小计，就可以让曹操罢兵西战，83万人马拔营起来，撤兵而去。哦，请问孔明先生有何妙计，即将安出？那周瑜还不想听吗？我人马要打83万人，现在诸葛亮有了计策了，即将安出。都督你也甭着急，我这条计策好办，不用一兵一将，也不费一刀一剑，只要江东呢走两个人， 把这两个人送到小舟之上，让鲁肃卢子敬带着人驾小舟把这两个人送到江北。曹操一看这两个人，马上传下命令来呀，拔营起寨，马上撤兵就走。周瑜心说太便宜了。孔明先生，请问用哪两个人？哎呀，都督别着急，这两个人走就如同江东这粮仓里走俩粮食粒，就如同长江飘走江东两粒树叶。果应何二人？周瑜真急了，那太便宜了，如同走俩粮食粒，曹操撤兵就走了。豆豆，曹操大兵南下，曹操说了，一愿得江东，二愿得东吴二美女，放在铜雀台上陪着他以乐晚年，随死无痕。周瑜俩眼发直，孔明先生讲。诸葛亮心说，你们让我说就好办了。豆豆，想当初曹操在漳河夜景盖了一座铜雀台，这座铜雀台盖得富丽堂皇，当中间铜雀台金龙台玉凤台相逢，曹操命他的儿子曹植曹子建写了一篇文章叫铜雀台赋，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曹植说他的父亲当和天子惨淡经营，而且在赋中说了曹操欲得江东二美女，放在铜雀台上陪着曹操以乐晚年，随死无恨。哎，都督，周瑜都听傻了啊，您见过这篇文章吗？ No。 子敬，你见过吗？没见过。诸葛亮心头都没见过就好办了。周都督，曹植曹子建这篇文章辞藻华丽，我爱这篇文章，我把这篇文章都背下来了。嘿，鲁智深说，你送话吧，你背不下来一会儿我都抽你。周都督，曹植曹子建这篇铜雀台赋当中说的非常好，听说江南有个乔公，乔公有两个女儿，大女儿乔凤，二女儿乔广，长得沉鱼落雁之容，闭月羞花之貌，天姿国色。不但周瑜眼泛直，鲁肃卢子敬俩眼也直了。是啊，天姿国色呀，孙策孙伯府的夫人，周都督的夫人，大乔小乔。曹丞相说了，欲得江东二乔，放在铜雀台上陪着曹操以乐晚年，虽死无恨。哦，孔明先生记得这首诗否？哎呀，我刚才不跟您说了吗，我倒背如流啊。那就请孔明先生当面送来。哎，都督您别着急。周瑜心说，我能不着急吗？我得听听是曹操惦记我媳妇儿吗？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连丽如先生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三国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云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渡人的脸庞。撩开雨丝看你，撞见了吧。Thank you.